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第十六章，特里劳尼教授的预言，第四十八集。 五分钟后，哈利从格兰芬多塔楼入口处的保安巨怪面前冲了过去。特里劳尼教授的话音仍在他脑畔回响，人们迎面走来，有说有笑地走向场地，去享受那一点期待已久的自由。哈利来到肖像洞口，爬进公共休息室时，那儿几乎都没人了，但角落里坐着罗恩和赫敏。 特里劳尼教授， 哈利气喘吁吁地说， 刚才对我说。 他猛然住口，看到了他们俩的脸色。 巴克比克败诉了， 罗恩无力地说， 海格刚送来的。 这次海格的字条是干的，没有被泪水打湿，但是他的手好像抖得厉害，字迹难以辨认。 败诉了，日落处决，你们帮不了吗？不要过来，我不想让你们看见海格。 我们必须过去， 哈利马上说， 不能让他一个人坐在那儿等着行刑官。 可是日落的时候， 罗恩目光呆滞地望着窗外说， 不会让我们去的，特别是你，哈利。 哈利用手捧住脑袋思索着， 要是有隐形衣就好了。 他在哪儿？ 赫敏问。哈利告诉他，隐形衣留在独眼女巫雕像下面的通道里了。 如果斯内普再看见我在那附近，我可就惨了， 他最后说。 是啊， 赫敏站了起来， 如果他看见你，再说一次，要怎么做才能打开那女巫的驼背的？ 你瞧瞧他，说左右分离， 哈利说。 可是， 赫敏没等他说完，就大步走过房间，推开胖夫人的肖像，消失了。 他不会去拿隐形衣了吧？ 罗恩瞪着他的背影说。他确实去拿隐形衣了。一刻钟后，赫敏回来了，银色的隐形衣小心地藏在他的袍子里。 赫敏，我不知道你最近是怎么了， 罗恩震惊地说。 先是打了马尔福，然后又在特里劳尼教授的课上拂袖而去。 赫敏听了似乎很受用。他们跟众人一起去吃晚饭，但之后没有再回格兰芬多塔楼。哈利把隐形衣藏在袍襟里，他必须抱着手臂遮住那块隆起的鼓包。三人躲在门厅旁的一个空房间里听着动静，直到确定门厅里不再有人。听到最后两个人快步穿过门厅，一扇门砰地关上，赫敏把脑袋从门边探了出去。 好了， 他小声说， 没有人了，披上隐形衣。 三人紧挨在一起走，以免被人看见。他们在隐形衣下踮着脚穿过门厅，下了石阶，走到场地上。太阳已经落到近林后面，余晖把树梢染成了金色。他们走到海格的小屋前敲门，过了一分钟他才应声。打开门后，他四下寻找来者。他脸色苍白，浑身发抖。 是我们， 哈利悄声说。 穿着隐形衣呢，让我们进去把他脱下来。 你们不该来的， 海格小声说，但退后一步，让他们走了进去。海格迅速关上门，哈利扯下了隐形衣。海格没有哭，也没有扑过来搂住他们的脖子，他好像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，该做什么。这种无助比眼泪更令人难受。 要喝茶吗？ 他说，大手颤抖着去拿茶壶。 巴克比克在哪儿，海格？ 赫敏迟疑地问。 我把他带出去了， 海格说。往罐里倒牛奶时洒得满桌都是， 拴在南瓜地里，想让他看看树， 呼吸点新鲜空气，因为…… 海格的手抖得那么厉害，奶罐掉到地上，一地碎片。 我来吧，海格。 赫敏忙说，抢着过去打扫。 碗柜里还有一个。 海格坐下来，用袖子擦着额头。哈利看看罗恩，罗恩也不知所措地看着他。 还有什么办法吗，海格？ 哈利急切地问，坐到他旁边。 邓布利多， 他尽力了， 海格说。 但他无权支配委员会。他告诉他们，巴克比克没有危险，但他们害怕。你知道卢修斯·马尔福那人威胁过他们。我想还有那个行刑官麦克尼尔，他是马尔福的老朋友。不过会很快，很利落，而且我会陪在他身边。 海格哽咽了，目光在屋中到处游移，仿佛在寻找一丝希望或安慰。 邓布利多要过来，来送送他。今天早上给我写了信，说他想陪着我。好人呐，邓布利多。 在海格碗柜里找奶罐的赫敏发出一声轻轻的抽泣，但他迅速掩饰住了。他手捧新的罐子，直起身来，强忍住眼泪。 我们也会陪着你，海格。 他说，但海格摇了摇蓬乱的脑袋。 你们得回城堡去。我说过，我不想让你们看见，你们本来就不该来的。如果父亲或邓布利多发现你擅自出来，哈利，你的麻烦可就大了。 泪水无声地从赫敏的脸颊上流淌下来，但他假装忙着煮茶，没让海格看见。他拿起奶瓶往罐子里倒牛奶时，突然尖叫起来。 罗恩，我不敢相信，是斑斑。 罗恩愣愣地看着他。 你说什么？ 赫敏把奶罐端到桌上，把它底朝上翻了过来。老鼠斑斑吱吱惊叫着滑出奶罐，小腿拼命踢蹬着想爬回去。 斑斑， 罗恩茫然地说。 斑斑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 他抓住挣扎的老鼠，举到有光线的地方。斑斑的样子很吓人，比以前更瘦了，掉了很多毛，露出大块的秃斑。他在罗恩的手里扭动，好像拼命想挣脱。 别怕，斑斑， 罗恩说。 没有猫，这没有东西会伤害你。 海哥突然站起来，眼睛望着窗外，一向红红的面孔变成了羊皮纸的颜色。 他们来了。 哈利、罗恩和赫敏急忙转过身，一群人远远地从城堡台阶上走下来。前面是阿布斯·邓布利多，银白色的胡子在夕阳残照中闪闪发亮。旁边快步跟着康奈利·福吉，后面是那位老态龙钟的委员会成员和行刑官麦克尼尔。 你们快走， 海格说，他浑身都在颤抖。 不能让他们发现你们在这儿，快走。 罗恩把斑斑塞进口袋，赫敏抓起隐形衣。 我带你们从后面出去， 海格说。三人跟他走到通向后园子的门口。哈利有一种奇怪的不真实感，当他看到几米之外的巴克比克时，这种感觉更加明显了。巴克比克拴在海格南瓜地后面的一棵树上，好像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似的，尖脑袋转来转去，不安地用爪子刨着地。 没事，比克， 海格轻声说。 没事。 他又转向哈利、罗恩和赫敏说， 走吧，快走。 但是他们没有动。 海格，我们不能， 我们要向他们说明真相。 他们不能杀他。 走， 海格凶巴巴地说。 世界已经够糟的了，不要再搭上你们。 他们别无选择。赫敏用隐形衣罩住了哈利和罗恩，这时他们已经听到前门传来了说话声。海格看着三人刚刚消失的地方， 快走， 他嘶哑地说， 不要听。 他大步走进小屋，这时前门被敲响了。哈利、罗恩和赫敏仿佛被吓傻了，默默地从海格的屋后绕过。他们走到前面时，前门啪的一声关上了。 求求你们快走吧， 赫敏小声说， 我受不了，受不了。 三人顺着倾斜的草坪走向城堡，夕阳在迅速下沉，天空变成了澄净的灰紫色，但西天还有一抹红宝石般的光亮。罗恩突然停了下来， 求求你罗恩， 赫敏说， 是斑斑，他不肯老是待着。 罗恩弯下腰想把斑斑捂在口袋里，可是小老鼠变得躁动不安，疯狂地尖叫着，使劲扭动，想去咬罗恩的手。 斑斑，是我呀，你这笨蛋，我是罗恩， 罗恩小声说。他们听到身后传来开门声和说话声。 罗恩，咱们快走吧，他们要下手了， 赫敏巧声央求。 好吧，斑斑，老实待着。 三人继续前行，哈利跟赫敏一样，努力不去听身后的话语声。罗恩又停住了， 我按不住他，斑斑闭嘴，人家会听见的。 老鼠疯狂地尖叫，但盖不过海格后园子里传来的声音。几个男人的说话声混杂在一起，接着是一阵沉默。随后，突然的，他们分明听到了呼的一声和斧子落下的闷响。赫敏在原地摇晃了一下。 他们下手了。 他小声对哈利说。 我不敢相信，他们下手了。